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春之女神最近赐了一些最温暖的日子给巴黎的居民。这一天傍晚，石凳上可以看见随随便便地抛着一本书、一顶阳伞和一只绣花篮子，篮子里拖着一块未完工的绣花麻布手帕。离这几件东西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青年女郎站在铁门旁边，竭力从门缝里向外面望，她的态度极其热切，眼睛一眨都不眨，这可以证明他对于这件事是感到多么的关切。正在那时，果园通街道的那扇门无声地打开了，进来的是一个高大强壮的青年人，身上穿着一套普通的灰色工人装，戴着一顶丝绒的鸭舌帽，但他的头发、胡子和髭须都梳理得极其工整，漆黑光亮，和他身上这种平民式的打扮颇不相称。他把门打开以后，迅速地向四周环顾了一眼，发觉并没有人看到他，就走进来，又小心地把门关上，以匆促的步伐向铁门走过来。青年女郎虽然见到了她所期待的人，但看到服装不对就不禁大吃一惊，急忙要抽身退回，但那个眼睛里燃烧着爱情的青年却已经从门口的缺口里看到了白衣服的动作，又看到了他那位美丽的邻居的细腰上那条蓝色的腰带的飘动。他急忙跳过来，把他的嘴巴贴在一个缺口上喊道：别怕，弗兰迪，是我。青年女郎走进来。 哦，阁下，你今天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呢？现在差不多已经是吃饭的时候了，你知道吗？我的后母老是监视着我，我的侍女也老是在侦查我的举动，我每做一件事，每说一句话，她都要去报告，我得费好大的劲儿才能摆脱他们。还有我的弟弟也老是讨厌的要我和他作伴，要摆脱他可不容易呢。我今天是借口要静静地完成一件急于完工的刺绣才能到这里来的。你先好好解释一下你使我久等的理由，然后再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穿这样古怪的一套衣服，我几乎认不出你了。 我亲爱的弗兰迪，那青年说，我爱你到了极点了，以致我不敢对你说我爱你，可是我每一次看到你，我总是想对你说，我崇拜你。这样，当我不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即使我回想自己的话，心里也是甜蜜的。现在我谢谢你的责备，你责备我的话实在非常可爱，因为由此知道，虽不敢说你在等待我，但却知道你在想念我。你想知道我迟到的原因和化妆的理由，我一定解释给你听，而希望你能宽恕我。哦，我已经选定一行生意了。 一行生意？哦，马西米兰，我们现在担心还来不及呢，你怎么竟能在这个时候开玩笑呢？ 上苍别让我跟那比我自己生命更宝贵的人开玩笑。听我说，弗兰迪，我把这件事详详细细地告诉你。我对于量地皮和爬墙壁实在有点厌烦了，而且你又告诉我 要是你父亲看见我在这儿徘徊，很可能把我当作一名小偷关到牢里去，所以我很担心，因为那会把法国全体陆军的名誉都玷污了。同时，要是旁人看到一位驻阿尔及利亚的骑兵上尉老是在这儿既无城堡需要围攻又无要塞需要保卫的地点溜达，那又会引起多大的惊奇。所以我已变成了一个菜贩子，并且穿上了我这一行职业的服装。 你讲的话多无聊啊，马西米拉。 正巧相反，我相信这是我生平最聪明的一个举动，因为我们因此可以绝对太平无事了。 我求求你，马西米拉，把你的真意告诉我。 很简单，因为打听到我所占的这块地皮要出租，我就去要求承租，业主马上就接受了，而我现在就是这一大片苜蓿花的主人了。想想看，弗兰迪，现在谁都不能来阻止我在自己的原地上盖起一间小房子，住在离你不到20码的地方了。你想我多快乐呀，我简直喜欢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你想，弗兰迪，这样的事情是用金钱买得到的吗？不可能，是不是？像这样幸福，这样愉快，这样高兴的事，我本来愿用我10年的生命来做交换的，但却只花了我，你猜是多少钱？500法郎一年，还是按季付款的。我现在是在我自己的土地上，而且无疑的有权利可以拿一把梯子来靠在墙头上，想什么时候往这边看就什么时候爬上来看。我也可以向你倾诉我对你的爱情，而不必怕被人带到警察局里去。当然了，除非你觉得一个穿工人装和戴鸭舌帽的劳苦工人向你倾诉爱情是有损于你的尊严。弗兰迪的嘴唇里轻轻地透露出一声惊喜焦急的喊叫，但像是有一片嫉妒的阴云遮住了他心中的欢喜似的，他几乎立刻就以一种抑郁的口吻说：“ 啊，不，马西米拉，那我们就太放任了。我怕我们的幸福会使我们不自量力而去滥用那种安全，这样反而会被安全害死我们的。” 你怎么会有这样不值一想的念头呢，亲爱的弗兰迪？从我们最初相识的那值得庆祝的一刻起，难道我没有用我的全部言行来向你表明我的心思吗？而你，我相信对于我的人格是十分信任的。当你对我说你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有某些危险在威胁你的时候，我就真诚地自愿听你的驱使，不求任何报酬，只要能对你有用，我就感到愉快了。有许多人愿意为你牺牲他们的生命，在那些人之中，你选中了我，而我是否有哪一句话或哪一次眼色上使你感到过遗憾？你告诉我，我亲爱的弗兰迪，说你已经和伊皮南先生订婚，而且你的父亲已决心要完成这件婚事，而他的意志是不容申辩的，因为维尔夫先生一旦下了决心是从来不会改变的。好，我自愿留在幕后等待着，并不是等待我自己或你的决定，而是等待上苍的吩咐。而在这期间，你爱我，你怜悯我，而且坦白地告诉了我，我感谢你那句甜蜜的话。我只要求你时时重复那句话，因为它可以使我忘掉其他的一切。 哦，马西米拉，就是那句话，使你感到这样大胆，而是我既感到快乐，又感到悲伤，以致我常常问我自己，究竟是哪一种感情对我更好些呢？是后母的严厉偏爱他自己的孩子使我受到的痛苦呢，还是我在和你相会的时候感到的充满了危险的幸福？ 危险？马西米兰说道，你怎么能用这样残酷和这样不公平的两个字呢？ 难道你能找到一个比我更柔顺的奴隶吗？你答应我可以时时和你谈话，弗兰蒂，但禁止我在你散步的时候或在其他交际场所跟踪你。我服从了，而自从我想到办法走进这个园地以来，我隔了这重门和你谈话，虽和你接近却看不到你。我有哪一次想从这个缺口里来碰一碰你的衣边？我有没有起过推倒这种墙的念头？像我这样年轻，这样强壮，这一堵墙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障碍物。我从来没有抱怨过你这种含蓄的态度，从来没有表示过一种愿望。我像一个古代的骑士那样信守着我的诺言。来，至少承认了这几点吧，不然我就要以为你不公平了。 这是真的， 弗兰迪说，他从木板的一个小缺口里伸出一只手指的指尖来，马西米兰在那只手尖上吻了一下。 这是真的，你是一个可敬的朋友，但你这种行动却依旧出于自私的动机，我亲爱的马西米兰，因为你知道得很清楚，假如你表示出一些相反的意思，我们之间的一切就都完了。你答应赐给我热切的兄妹之爱，我除了你以外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别的朋友。我的父亲把我置之度外，我的后母只是迫害我，虐待我，我唯一的伴侣只是一个不能讲话的患了麻痹症的老人，他那干瘪的手也不再能来紧握我的手，只有他的眼睛可以和我谈话，他的心里却无疑的还为我保留着一些余温。我的命好苦啊！凡是那些比我强的人，不是把我当作牺牲品，就是把我当作敌人，而我唯一的朋友和援助者只是一具活尸。真的马西米了，我真的痛苦极了。你爱我是为我着想，不是为了你自己，这的确是对的。 弗兰蒂，青年深深地受了感动，说道，我不愿意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所爱的只有你，因为我也重视我的妹妹和妹夫，但我对他们的情爱是宁静的，绝不像我对你的情感。只要一想到你，我的心就跳得更快了，我的血管里的血就流得更急速了，我的胸膛就开始心烦意乱地起伏不定。但我庄严地答应你，我会克制这一切热情，克制这种紧张沸腾的感情，直到你自己需要我用那种热情来为你效劳或帮助你的时候。我听说弗兰士先生在一年之内还不会回国，在那个期间里，我们或许可以得到许多有利的和意想不到的机会，所以我们最好还是希望吧。希望是这样甜蜜的一个安慰者。弗兰蒂，当你责备我自私的时候，暂且请略想一想你对我的态度，或像一尊美丽而冷淡的爱神像。对于那种忠诚，那种服从，那种克制，你有没有拿什么来环抱我？没有。你有没有赐给我什么？极少。你告诉我，弗兰士·伊皮南先生是你的未婚夫，说你没想到将来要做他的妻子就感到害怕。告诉完弗兰蒂，你的心里难道再没有别的念头了吗？什么？我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你，我给了你我的灵魂，甚至我心房的每一次最轻微的跳动都是为了你。而当我这样整个属于你的时候，当我对自己说，要是我丧失你，我就要死了的时候，你，当你想到你属于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却并不心惊胆战。哦，弗兰蒂，弗兰蒂，假如我处于你的地位，假如我知道我自己被人挚爱着，像我爱你一样， 我至少有100次把我的手从这个铁栅栏之间伸出来，对可怜的马西米兰说： 我是你的了，马西米兰，今生来世都只是你的了。 弗兰迪没有回答，但他的爱人却可以清晰地听到他的饮泣和流泪。青年的情感起了一种急速的变化。 哦，弗兰迪，弗兰迪，假如我的话里有哪一点使你感到痛苦，那么你把它忘了吧。 不，你说的对，但你难道看不出我是一个可怜虫吗？在家里受尽委屈，几乎就像是一个陌路人一样，因为我的父亲对我几乎就像是一个陌路人，我的心早已经破碎了。自从我10岁那年以来，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我都受着那些压迫我的人的铁石心肠的折磨，谁都不知道我所受的痛苦，而除了你以外，我也不曾对旁人讲过。外表上，在一般人的眼里，我的一切都很顺利，每一个人对我都很体贴，但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仇敌。一般人都说， 哦，像维尔夫先生这样个性严厉的人，愿难指望他像某些父亲那样滥施温情到女儿身上。但这位女儿总算是幸福的啦，竟能找到像维尔夫夫人这样一位继母。 但是，一般人都错了。我的父亲对我漠不关心，我的后母憎恨我，而由于他的那种憎恨，老是用微笑掩盖着，所以我就觉得更可怕了。 恨你，你，弗兰迪！青年喊道：“谁能干出那样的事呢？” 唉，我不得不承认，我后母对我的嫌恶起因是非常自然的。他太爱他自己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弟弟埃德瓦。 那怎么会呢？ 怎么会？本来我似乎不应该和你谈到金钱上的事情，但是我的朋友，我认为他对我的憎恨是从那一点引起的。他没有什么财产，而我却已经很有钱了，因为我是我母亲的继承人，而我的财产将来还会增加一倍。因为沈米兰先生和沈米兰夫人的财富将来有一天也会传给我。我想他是嫉妒了。我的上帝，假如我把那笔财产分一半给他，我就可以使我自己在威尔夫先生家里的地位像一个女儿在他父亲家里一样。我当然毫无疑义会那样做的。 可怜的弗兰迪， 我似乎觉得自己像是锁着链子过活一样，同时我又这样清晰地意识到我自己的软弱，我甚至怕去挣断那捆绑着我的束缚，深恐我会因此陷入极端无力无助的地位。而且我的父亲不会让人违背他的命令而不受责罚的，他强烈地反对我，他也会强烈地反对你，甚至反对国王，因为他过去的历史是无可指责的，而他的地位又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哦，马西米兰，我向你保证，假如我不做挣扎，那是因为在那场挣扎里不单是我，而且你也要被压倒。 但是弗兰迪，你为什么要绝望，而且把前途看得那样可怕呢？ 我的朋友，因为这是我从过去的事情上判断出来的。 可是你再想一想，严格地说，我虽够不上和你成为所谓的门当户对，但我有许多理由觉得我和你结合并不完全说是高攀。法国现在已不再是注重门户观念的时代了，君主国的家庭已和帝国的家庭联姻，用长枪的贵族已和用炮筒的贵族阶层通婚，我是属于后者这个阶级的，我在陆军中的前途很有希望，我的财产虽然有限，但我却不受人牵制。我的父亲在我的故乡很受尊崇，大家都记得他是一个最可尊敬的上人。我是说我们的故乡弗兰迪，因为 你诞生的地点离马赛并不远。 别提马赛这个名字吧，我求求你马西米拉，这个地名使我又思念起了我的母亲，我那天使般的母亲，对我，对所有那些认识他的人来说，他真的是死得太早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照顾他孩子的时间虽短，可是我至少希望现在当他纯洁的灵魂在那幸福的领域里飞翔的时候，他还是亲切怜悯的在注视他的孩子。要是他还活着的话，我就什么都不必怕了，马西米兰，因为我可以把我们的爱情坦白地告诉他，而他会帮助我们，会保护我们的。 我怕，弗兰蒂。他的爱人答道，要是他还活着的话，我就绝不会有福气认识你了，那时你只会感到太幸福而高高在上的，幸福的弗兰蒂就会瞧不起我了。 马西米拉，现在你也残酷，你也不公平了，但是我很想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马西米拉问。他觉察到弗兰蒂犹犹豫豫，像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似的。 告诉我，马西米拉，从前在马赛的时候，你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之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误会？ 据我所知，没有。马西米兰答道，除非，的确，由于他们是敌对党派的人，或许彼此有点恶感。你的父亲，你也知道，是一个热心拥护波旁王室的保王党，而我的父亲是完全尽忠于皇帝的。他们之间不会再有任何其他争执了，但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弗兰蒂？ 我来告诉你，而且这件事情你本来也是应该知道的，但我必须从报上公开发表任命你为荣誉军团军官的那一天讲起。那天我们都坐在我祖父诺迪埃先生的房间里，邓格拉斯先生也在那儿。你记得邓格拉斯先生吗？你不记得了吗，马西米拉？就是借马车给我的后母，几乎把他和我的小弟弟差点摔死的那个银行家。旁人都忙着在那讨论邓格拉斯小姐的婚事，我在高声读报给我的祖父听，但当我读到关于你的那一段的时候，虽然那天早晨我没做过别的事情，只是把那一段消息翻来覆去地读给我自己听。你知道这个消息你已经在前一个傍晚告诉过我了，我还是感到那么快乐，但当想到当着这么许多人的面前把你，我的爱人的名字念出来，我又觉得那么慌张。我真的很想把那一段跳过去，可是又怕我的沉默会引起旁人的怀疑，所以我鼓起我所有的勇气，尽可能把它坚定沉着地念了出来。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Thank you.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弗兰迪说， 所以我鼓起我所有的勇气，尽可能地把它坚定沉着地念了出来。 可爱的弗兰迪， 我的父亲一听到你的名字，他就很快地转过头来。我相信你瞧我多傻，每一个人听到你的名字都会像被一个霹雳打到面前似的大吃一惊。所以我好像看到我的父亲吃了一惊，甚至邓格拉斯先生也吃了一惊，但那当然只是一种幻觉。 莫莱尔，莫莱尔， 我的父亲喊道， 停一下。 然后他紧紧地锁住眉头，又说， 马赛有一家姓莫莱尔的，那都是些拿破仑党暴徒，他们在1815年的时候给我们添了许多麻烦，难道这个就是那家的后代吗？我想， 邓格拉斯先生回答说， 小姐所读的报纸上的那个人就是以前那个船主的儿子。 真的？马西米兰答道。那么你的父亲怎么说，弗兰迪？ 太可怕了，我不敢讲。 讲吧，没关系。青年微笑着说， 我的父亲还是皱着眉头说， 他们所崇拜的那位皇帝对待那些疯子的态度的确很适当，他把他们称作炮灰，这两个字形容得正确极了。我很高兴看到县政府极力实施这个有益的原则，即使驻军守卫阿尔及利亚只是为了那个目的，即使那个政策要花很多钱，我也要向政府道贺。 这确是一种恶毒的政策，马西米兰说，但是不必为维尔福先生那些话感到惭愧，我亲爱的朋友，因为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的父亲在谈到政治的时候，其态度之激烈并不亚于你的父亲。哦，他说，皇帝做过许多好事，但他为什么不把法官和律师编成一个连队，派他们永远到前线去呢？你瞧，弗兰迪，若论思想和温和以及谈吐的优雅，两党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但在检察官这样大大的发扬了一番党的精神以后，邓格拉斯先生又怎么说呢？ 他笑了，是他所特有的那种阴险的微笑，这种笑我觉得很残忍。过了一会儿，他们又站起身来走了。那时我才注意到我的祖父很气愤。我必须告诉你，马西米兰，只有我一个人能够辨察出那个可怜的丰坦老人的情绪。我怀疑当着他的面所谈的这一番话已在他的脑子里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印象，因为自然了，他是这样的挚爱皇帝，一向忠心耿耿地为皇帝效劳，现在人家以这样轻蔑的态度谈论他的皇帝，他听了当然觉得很痛苦。 谈到诺提埃先生，马西米兰说，他是帝国时代鼎鼎大名的一位人物，他是一位地位崇高的政治家。你知道，弗兰迪，在波旁王室复位期间，每一次拿破仑党的叛变，他都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呢。 我常常听人悄悄地谈论这种事情，我觉得这真的奇怪极了。父亲是一个拿破仑党，儿子是一个保王党，究竟有什么理由要在党派和政治上发生这样古怪的差别呢？ 还是回过头来讲我的故事吧。我转过去望着我的祖父，想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激动。他若有所思地望着我所念的那份报纸。什么呀，亲爱的祖父？我问道。你高兴吗？他给了我一个肯定的表示。是高兴我父亲刚才所说的话吗？他做了一个否定的回答。或许你喜欢德格拉斯先生所说的话吧。又是一个否定的表示。哦，那么你是因为听到莫雷尔先生？我不敢说马西米兰。是因为听到莫雷尔先生被任命为荣誉军团的军官，所以很高兴吗？他表示同意。你想想，那可怜的老人并不认识你，可是喜欢听到你被任命为荣誉军团军官的消息。虽然这或许是他无意识的举动，因为他们说他正在退回到一种第二个儿童时代了，但是我却因为他那个同意的表示而更爱他了。 多古怪。马西米兰低声说，你的父亲显然一提到我的名字就恨，而你的祖父正巧相反。这些巴黎人的爱和恨真是奇怪的东西。 嘘， 弗兰蒂突然喊道。 啊，快躲起来，去去，快，有人来了。 马西米兰一跳就跳进他的苜蓿花田里，开始用最无情的态度铲起草来，假装着他正在除野草。 小姐，小姐！ 树丛后面有一个声音喊道：“ 夫人到处找您呢，客厅里来客人了。”客人？ 弗兰蒂很焦急地问道：“ 是谁呀？”“ 哦，是一位大人物，一位亲王。”这是他们告诉我的，是基督山伯爵阁下。 哦，我马上来。 弗兰迪高声说，这个名字使铁门那一边的那个人像触了电似的吃了一惊。在他的耳朵里，弗兰迪的那一声我就来了等于是一声离别的丧钟，像是他们永远不能再见面了似的。唉，马西米兰若有所思地靠在他的铲子上说，基督山伯爵是怎么认识维尔夫先生的呢？维尔夫夫人客厅里的来宾真是基督山伯爵，他此次来的目的是回拜检察官的那次拜访。当然很容易想象得到，一听到这个名字全家顿时骚动起来。当仆人来通报伯爵驾临的时候，维尔夫夫人正独自在客厅里会客。她吩咐立刻把她的儿子领进来，以便重新向伯爵道谢。埃德瓦尽可能地赶快跑来了，倒并不是服从他母亲的命令，也不是对伯爵有什么感谢的意思，纯粹是出于好奇心。因为最近这两天以来，他不断地听人谈到这位大人物，所以很想找一个机会来说几句话，搞几个小小的乱子，以求博得他母亲说：“ 哦，这个麻烦的孩子啊，但请原谅他，他真的是这样的聪明。” 经过一番照例的寒暄以后，伯爵问道：“维尔夫先生。”“ 哦，我的丈夫到国务总理那吃饭去了。” 那个年轻的太太说：“ 他刚刚才去，我想。”他这次错过了和你聚谈的机会，一定是很遗憾的。 伯爵到的时候，客厅里本来还有另外两位客人，为了礼貌和好奇心，他们又适度地逗留了一会儿，用他们的四只眼睛向伯爵凝视了一番，然后起身告辞。 哦，你的姐姐弗兰蒂干什么去了？ 维尔夫夫人问埃德瓦。 叫人去喊她到这儿来，我想让他见见伯爵。 那么您还有一个女儿吗，夫人？伯爵问道。我想非常年轻吧。 是威尔夫先生的女儿，她前妻生的，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大姑娘了。 但是她有抑郁病， 小主人翁埃德瓦插嘴说，他正在拨弄一只美丽的长尾小鹦鹉尾巴上的羽毛，想把那羽毛拿来插在他的帽子上做花翎，弄得那只系在镀金架上的鸟吱吱喳喳地乱叫。维尔夫夫人只是喊了一声， 不许说话，埃德瓦。 然后他又说， 不过这个小捣蛋差不多也说对了，他只是鹦鹉学舌而已。这句话呀，他听我痛苦地说了100遍了。因为虽然我们竭力想使维尔夫小姐高兴，但他却天生抑郁成性，不爱说话，那常常会损害到他的美。他还没有来，爱德瓦，去问问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们去找的地方不对，他本来不在那儿。 他们到哪儿去找他了？ 诺迪埃爷爷那儿。 他不在那儿吗？ 不不不不，他不在那儿。 爱德瓦像唱歌似的回答。 那么他在哪儿啊？你要是知道，你为什么不讲呢？ 他在那棵大栗子树底下呢。 那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一面回答，一面不顾他母亲的吆喝，仍拿苍蝇去喂鹦鹉。而鹦鹉对于这种游戏看来也很感兴趣。维尔夫夫人伸手去拉铃，想叫她的侍女到所说的那个地点去找弗兰迪。但就在这时，弗兰迪自己走进房子里来了。他的样子很沮丧，谁要是留心注意他，还可以在他的眼睛里看到流泪的痕迹。弗兰迪，她是一个19岁的姑娘，身材很高，姿容温雅，有光亮的褐色头发，深蓝色的眼睛和那种极其高贵的娇弱郁闷的神气。这种神气完全像她的母亲，她那洁白纤细的手指，她那珠圆玉润的颈项，她那时红时白的脸颊，使人一见就觉得她的容貌像那种诗意的自比为顾影自怜的天鹅的英国美女。她走进房来，看到她继母的旁边坐着这位闻名已久的客人，就大方地向客人行了一个礼，甚至连眼皮都不曾低垂一下，其举止之雍容更使伯爵对她注意了。伯爵站起来打礼， 哦，这是威尔夫小姐，我的继女。 威尔夫夫人对基督山说，她身体靠在沙发上，用手向弗兰迪挥了一下， 这位就是基督山伯爵阁下，中国国王安南皇帝。 那小顽童狡猾地望着他姐姐说。维尔夫夫人这次真的变色了，而且几乎就要怒责这个名叫埃德瓦的家门瘟神。但伯爵正巧相反，他微笑了一下，露出很欢喜的样子望着那孩子，这使那母亲的心里又充满了喜悦和高兴。但是夫人，伯爵回答，在谈话中时而望着维尔夫夫人，时而望着弗兰迪，我不是已经有幸会见过您和小姐了吗？这个念头已经在我的脑子里盘旋了好一会儿了。小姐进来的时候，一看到她，我那混乱的记忆里又多了一线光明，请原谅我的记忆贫弱。 哦，我倒并不以为如此，阁下。威尔夫小姐是不十分喜欢交际的，而且我们极少出去。 威尔夫太太说，那么夫人，我不是在社交场合遇到小姐的，而且巴黎社交界我是完全不熟悉的，因为我想我已经告诉过您，我到巴黎才只有几天的功夫。哦不，但或许您可以容我想一想吧。啊，等一等。伯爵用手扶住额头，像是聚精会神的在思索似的。不是，另外一个地方，啊，不是这儿，是在，我不知道，但回想起来，像是和某一个宗教节日有关。记得是个美好的天气，小姐手里拿着花，这个孩子在一个花园里追逐一只美丽的孔雀，而您，夫人， 则坐在一个什么树藤搭成的凉亭底下。哦，请帮我想想看，夫人，讲到这些，您的头脑里还没有回忆到一些往事吗？ 不，真的。 威尔夫夫人答道。 可是据我看，阁下，假如我曾在什么地方见过您，您的印象一定会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的。或许伯爵阁下是在意大利见到我们的吧？ 弗兰迪胆怯地说。是的，在意大利，多半是意大利。基督山答道。那么您到意大利去旅行过吗，小姐？ 是的，夫人和我在两年以前到那儿去过，医生怕我的肺不好，指定我们去呼吸那不勒斯的空气。我们曾经过博洛尼、比洛沙和罗马。 啊，对，不错，小姐。基督山喊道，像是这一简单的提示已足够决定他记忆了似的。是在比洛沙，那一天是天灵节，在波士蒂旅馆的花园里，我们是碰巧相遇的。您、威尔夫夫人、令郎小姐和我，我现在记得，我是有幸会过你们了。 哦，关于比洛沙、波士蒂旅馆和您所指的那个节日，我记得十分清楚，阁下。 威尔夫夫人说。 但是，我可再也想不起来了。我惭愧自己的记忆力太差了，因为我真的记不得以前曾经有幸见过您。这真奇怪，我也记不起和您见过。 弗兰迪抬起他那双美丽的眼睛望着伯爵说。 我可记得。 埃德瓦说。我来帮您回忆，夫人。伯爵又说。那天的天气热得像火烧一样，您在那儿等马车，因为是节日，所以车子迟了。小姐在花园的树荫底下散步，令郎去赶那只鸟，后来就跑得不见了。 我追到他了，妈妈，你不记得了吗？我在他的尾巴上拔了三根毛呢。 您，夫人，正如我所告诉您的，是等在一个葡萄藤搭成的凉亭底下。您不记得了吗？您坐在一张石凳上，当威尔夫小姐和您的小儿子不在的时候，您曾和一个人谈了很长时间。 哦，是的，哦，真的，是了。 威尔夫太太回答，脸蛋变得非常红。 我的确记得曾和一个身穿羊毛大氅的人讲过话，我记得他好像是个医生。 一点不错，夫人，那个人就是我。我已在那家旅馆住了两个星期，在那期间我医好了我贴身跟班的寒热病和旅馆老板的黄疸病，所以真的有人称我是一个妙手回春的医生。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夫人，谈到各种问题，谈到比卢杰斯、拉菲尔各地的风俗习惯和那著名的托菲那毒水。我好像记得您还说，有人告诉您，比卢上有人保存着那种毒水的秘方。 哦，是的，不错。 威尔夫夫人急忙回答，神色有点不安。 我现在记起来了。 那次我们讨论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现在已不能完全记得了，夫人。伯爵十分平静地说。但是后来，你也像别人那样对我有所误解，和我商量到威尔夫小姐的健康问题，这一点我却记得很清楚。 是的。的确，阁下，您实在是一位医生，因为您治好了很多病人。 这一点，我可以借莫里埃和博马舍的话来答复您，因为正如他们所说的，治好我的病人的并不是我。至于我，我只能对您说，我对于药物学和各种自然科学曾做过相当深刻的研究，但您知道，那只是一种业余的研究而已。这时时钟敲了六下。 现在已经六点钟了。 威尔夫夫人显然很激动地说。 弗兰迪，你的爷爷是不是要吃饭了？你去看看好吗？ 弗兰迪站起来向伯爵行了个礼，默默无言地离开了房间。哦，夫人。弗兰迪离开房间以后，伯爵说，您是为了我的缘故才把威尔夫小姐打发走的吗？ 哦，绝对不是。 维尔福夫人急忙答道： 我们总是在这个时候给诺迪亚先生吃饭的，说来可怜，他吃饭也只是维持他那种悲愁的生活而已。阁下，您已经知道家翁那种可悲的状况了吧？ 是的，夫人，维尔福先生对我谈过，我好像记得，是一个瘫子。 唉，是啊，这个可怜的老人全身都丝毫不能动弹，在这家人体机器里，只有脑子还可以活动，而那也只是像摇摇欲熄的一盏灯火而已。好，请原谅我谈论我们家庭里的不幸。哦，先生，我打断了您的话了，您刚才是在告诉我，说您是一个高明的医药学家。 不，夫人，我并没有说能到那种程度。伯爵带笑回答，正巧相反，我之所以要研究药物学，是因为我决定要住在东方，所以我很希望能学学国王米舍利丹斯的榜样。 米舍利丹斯，君临邦图斯。 那个小乌拉一面说，一面从一本精美的画册上撕下一张美丽的画片。 那个人每天吃早餐的时候要吃一杯烈性毒药。 埃德瓦，你这顽皮孩子。 维尔福夫人从那顽童的手里夺下那本残缺不全的书，喊道： 你真叫人受不了，老是打扰大人的谈话，离开我们吧，到诺迪亚爷爷的房间里找你的姐姐弗兰迪去吧。 画册， 埃德瓦说。 你是什么意思啊？画册， 我要那本画册。 你为什么要把画册撕下来？ 我高兴嘛。 去，快去吧。 我不去，除非你把那本画册给我。 那孩子说，并根据他绝不让步的习惯，赖皮地在一张圈椅上坐定下来。 拿去吧，别再来打扰我们了。 维尔福夫人说，把那本画册给了埃德瓦，于是那孩子就由他的母亲领着向门口走去。伯爵用眼睛跟着他，我来看看他出去以后他关不关门。伯爵低声的自语，这孩子出去以后，维尔福夫人小心地把门关上。伯爵表面上像是没有去注意他，他以一种细察的目光向房间里环视了一眼，那位年轻的太太走回他的椅子边，又坐了下来。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快乐的希望，